哎呀，冰狗，你这个又给你办错了。 我是冰狗，不带你来，我同他两个事更加不带你来。 我知道了，你想拉埋佢哋落去都系冇用嘅。 等等， 你冇用嘅， 我唔理。 我讲先，冇用，你这样也是没有用的。佢哋一齐向晒，你都唔会超生。 我一定要用呢个悲剧再发生一次。 你又唔系白燕，我又唔系张月游，做咩悲剧啊？哼！不如咁啊，你放过佢哋。我又不在你面前玩口水。 不得不得 不得又怎 样？不得， 那怎么办？ 我不要再受你这个男人的欺骗。 欺骗？ 是啊，欺骗。 欺骗这个死八婆，给这女人看，你以为我们没料到？ 你死白公，你想怎样？ 你如果再不放过他们，我一定打你个小人，打到你永不超生，用飞毛腿腿牌胶脚鞋打小人啦，用飞毛腿牌胶脚鞋啦，用飞毛腿，叶倩文都会变木嘴， 唔好用噶啦，我会搞你个屋屋企天翻地覆，永无宁日。 永无宁日， 永无宁日， 系啊！ 我太贵啦， 还不野心呢？ 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 怎么受不了？ 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杀虫水的嘛，饮多几啖啊 ！Angie 啊，你正话发扬掉嚟啊？ 系咯。好在肥佬彭帮你打小人打咗去啊！如果唔系，你仲发紧羊吊啊！ 系啊， 冇错，佢以后唔会发羊吊啊，不过会发花癫嘅。 哎呀，咁点算啊？吓， 系啊， 咁点算啊？ 系啊，我前面点算啊？我后边点算啊？我个脚板底夹硬骨肉。 你啊，因为呢几日啊，成日咁发羊吊，系咁发啦、啊、发啦、啊、发、啊、发到上个脑里边。而家你变咗白痴啊！ 啊，唔怪之你成日个口生飞枝啦，原来你系白痴。 哎呀，唔怪得之，原来你瞓觉玩手指啦，原来你系白痴。 哇，点解咁恐怖？不如我翻加拿大先咯。 冇用噶，你翻加拿大你唔医好个病都系会白痴噶咋。不如咁咧，谂个彻底啲嘅办法啦。 咩彻底嘅办法？ 人道毁灭。 哇，你嘅咁样恐怖，我唔玩啊！老大伟， 老大伟， 哇，老大伟， 大伟，快 出 去， 快出去， 大伟， 大伟， 哇哇，龙海鹏有冇搞错啊？走啊！哇，你出到枪吓人， 走咗。 喂，你走啊，佢哋， 挡住你， 真系好衰啊！ 老 大伟， 唔得噶， 呢个唔得噶，呢个唔得。 咁你第一次同佢哋演呢个 live show， 你觉得点啊？个感受啊？ 哎呀，我忍不住要笑，唔得。 但系有冇兴趣，好唔好玩啊？ 好玩啊，下次再嚟玩。